傻孩子啊，发现他不是什么有什么病，但是他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就是一生的叹息。有人就是这样形容人生，也有一个人形容人生，他说生命是通到死亡的路上所发生有趣的事情。哎呀，我觉得真的奇怪啊！那我读英文读几次啊？英语很有意思。Life was a funny thing that happened to me on the way to the grave。这两个名人，他起码提醒我们，他看人生肯定有一个起点，也有一个终点。有趣的一部分不是起点终点，是中间的过程啊。也各看到人。没有看到这个事实的时候，就会只会想一年两年赚钱的事，没有看到我们人生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哎呀，不单是有趣啊，如果我们不看待它严重的话啊，那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回答这个节目记者的一个问题啊，我从这一段的经文我起码留意两大点啊，所以我今天的讲道就是很简单。人生就是圣经讲，我们是一片云雾啊，一片云雾啊。云雾是什么？我就查了字典，基本呢，云跟雾是水所形成的啊。水形成的云雾，它的特点呢，就是一下子如果你到那个气温升高啊。它的这个雾的尾有啊，这个雾的腰山闻散了啊，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啊。一片云雾给我们看到，简单就是有很多人啊，不管我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很短暂，我们一下子都可以没有。大概十多年前，有一个硕士生啊，毕业生。他应该是工程数学的硕士生，他有一天在路上，他走了，我们常常在路上走，刚好有一个碰到一个电灯柱啊，也是有时候不小心了哈，但是他碰到这个电灯柱的时候，一下子就晕倒，倒在路上送到医院，后来呢，医生就确诊了他的脑袋有问题，所以呢也有积血，最后呢弄疼呢他就成了一个痴痴癌癌的人啊。虽然他后来救得回来，但是他的智商只是有少微啊低过100左右，他原本是150-160，但是就是这样的碰一碰，他的人生就变成这样。往后的人生他不能再做的工程的事了，他需要家人的帮忙照顾，他的人生好像是一下子就给那个电灯柱了夺取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亲爱的朋友，圣经形容人生一片云雾，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就是他很短暂，他是不能你跟我去抓稳啊，把握得来的啊。人生有很多东西看上去很实在，其实很容易就消失了。我在多伦多的时候，有一天看到一个新闻，他说有一个在东面的一个 townhouse， 他的家人去了放假旅游，他回来的时候，他整家人看见那个地方，整家人哭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原来就在他们离开的两个多星期里头，发生一个火灾，因为他们不在家，其他人在家的人可以把火弄死，但是他们因为不在家，他们整个房子全都烧光，烧到地基的部分啊。原来他的发现最糟的是什么事情？他看到他们的 insurance policy 的 expiry 刚好就在他发生火灾的前几天已经 expire， 他。所以他的哭是有两个意思，不单是那个火灾，还有就是他真是太无途了啊！ insurance policy 倒可以 不配的、啊、不付产的、啊、付款的、啊、很难过。生命很多事情不在你的手里，它一下子就可以过去，赚的钱可以一下子都没有啊。从前我做会计的时候，也做审计的时候，有一些公司原本是超过很高的加急的，一下子因为一些事情发生，差不多又破产了这些公司。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就觉得怪不得箴言这样说，我们的钱财是怎么样有翅膀的啊，它会飞走的啊，它不是你守在你的手里的不会走去啊，它是会离开你的。所以经文让我们深深的看到，原来人生我们本身就是一片的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可以学习有两个功课，如果人生是一片云雾，首先我们要认识啊，人是有罪的事实啊。整段经文呢，特别你看到十七节呢，他做这个小的解释一下，哎呀，虽然我们也可以说有很多人觉得自己可以好好做好人啊，但是也没有想到，人若知道自己要什么形象的事却不去行的话，这就是他的罪。十七节可以回答很多人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以为人做好事就够了，但是有没有想到，其实人本身是有罪的。知道什么是善却不去行，这些人就是说有敌对人，连对与错也搞不清楚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我最近灵修读的很有感受，他说祸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厌为光，以光为厌，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哎呀，以赛亚的时代距离我们2700多年的时候，哎呀，已经善恶颠倒了对错搞得乱了。在现在非洲苏丹，大家有没有看报纸苏丹发生有大逃杀，发生大逃杀以后作案的是政府啦，政府里头有一些人啦，他们会把责任推到平民百姓身上是他们怎么不可做所以我们要怎样做对他们他们把善良把对跟错刚好反过来的有一些事情如果他们是和平示威我们可能把他们说成是暴徒如果我们知道事实是怎么样的话，可能也有一些事情把正说成是反面。对罪，有很多人也会这样想：哎呀，这个不是罪这个是赏钱这个不是错这个是保护自己这个是罪。圣经就是很清楚，有一些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尽管有一些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更难的就是如果他看到一些是对，但是他没有把那个善行出来或者他觉得自己是行什么好事。以赛亚书64章6节说，我们倒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野子战战乎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吐特别留意，原来在神的面前呢，我们以为自己做义的事，原来真的还是得不到神的标准所以这些义就看成是什么污秽的衣服对很多人来讲很难明白我今天穿的是白的衬衫，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把我的白的白衣跟其他某一个人的白衣比较，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白是还要白一点的 为什么我留意了？因为我拿啊某一个衬衫的时候，我留意原来我有一二三四四件都是白色的，但是四件也不同的白色，我就选一件比较更白的过来啊，所以我留意，哎呀，我们以为什么是白色啊，其实还是黄黄的啊，不是白色的东西。但是在至高圣洁的神面前，我们以为自己行善行义，哎呀，原来这些所谓的义得不到神的标准。所以人生为什么这么痛苦，就是有一些事实我们没有留意啊。啊，雅各提我们就是啦，有一些我们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啊，这一类人啊，好像不知道这是这样的。所以雅各又讲讲，弟兄姊妹朋友，我觉得我们人生要突破这个云雾人生的，首先我们要诚实的知道自己啊的人生碰到什么困难啊。从雅各的说话，我们要面对人有罪的事实啊。但是难过就是有很多人根于留在这一种云雾的日子啊。我曾经有一次传福音，跟一个给单张给他，他完全明白我说的福音啊，什么两点三点四点他完全清楚，他把经文也啊理解清楚，但是他厌世我，就是说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哎呀，我离不开我的朋友，我觉得我的生活我还是喜欢这样的啊。后来我才知道啊，他跟一个同性的啊伴侣一起啊，他做的生意也是有一些瞒税啊不见光的情况所以他不是不明白这个福音，就是他觉得，哎呀，我还是要过我自己喜欢的生活啊。他知道神是怎么样一回事，他知道主耶稣拯救人的一回事，但是他不愿意离开他从前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把福音的内容讲完了就算啊，好像哎，这个工作做完了啊，好像在领薪水一样。其实我们是关怀他的真正的需要，他的灵魂的需要啊。我们不需要去责骂他，我们是关怀他。如果他真的还入不到、接受得到啊，耶稣成为他个人救主的，我们还是迫切的为他祷告啊，为他啊明白真理祷告。这个需要很大的内心跟爱心啊，但是千万不要因为爱他就随意的说，哎呀，你就得救了，因为你曾经做过一个什么祷告。有一次有一个参加一个大的布道会啊，是真事啊，在香港发生。他也从他坐的位置啊，很高的一个位置，很大的广场，走到那个讲台面前啊，绝技，哎呀，人家都很高兴啊，握手啦，拥抱啦哈。网客问他，哎，你为什么要走过来啊？绝技传福音，他的清心跟他的朋友问他的人说，哦，因为呢，带我来的朋友啦，他走了下去，我不懂路，他要开车嘛，他走下去，我又跟他走下去，啊，真是这样，啊，他怕自己迷路了，弟兄姊妹，但是雅各不是希望人随便的，哎呀，受压力的去怎么接受这个信仰，他要他们也真的知道，头一个也是一个重点，我们生命有罪。第二个也是最后的一点，我们怎么样突破这一个生命的云雾呢？我觉得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要把神加进我们的生命里头，要把神加进我们生命的里头。想想神怎么样看我们呢？就是你开始把神加在你的生命里头。我1991年结婚，我结婚以后，其中一个学习是什么样？ 我很多决定，我要把太太也加进去，啊，他会不会同意？他喜不喜欢我这样做？啊，我现在我打算转工作的时候，我要跟他商量祷告。为什么？哎，我是大男人嘛，我决定就可以啦，女的要听我了吗？是不是太太？啊，他也华姐也会说是的。但是我们的学习是怎么样？如果我把它加进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你的意见是怎么样？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生命里头，如果能把神加进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想一想，主啊，你喜不喜欢我做这个工作？你是不是啊？计划里头希望我参与什么工作？我们会祷告啊，好像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刚工作不久了吧，啊，也就有一个挣扎，啊，开始收这个薪水，啊，很多钱啊，比我做学生的时候啊，家人给我的零用很多很多嘛。但是传道人告诉我啊，啊，按照圣经你要奉献给神，哇，我在挣扎，啊，我说其实我是很爱神的，但是我也很爱那个金钱。啊，因为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啊，可以帮忙人呢，啊，帮忙家人呢，啊。哎呀，我很多理由，但是神提醒我，我为什么蒙恩得到这一切？是神。哎呀，我觉得这一种学习把神加到我的生命，很帮助自己。所以我从我信耶稣头一天以后，我就有奉献的一个学习。到我头一天拿的薪水，我就学习要把金钱起码十分之一给神，还是欢欢喜喜的啊，不是神了给你了，但是不好啊，给你还在挣扎一番，不是欢欢喜喜的放在里头。真的，从头一天开始学习，神的怜悯我，帮助我，在挣扎是有，但是蒙恩呢，就是把神加在我的生命里头，我的时间。啊，从前我在加拿大银行工作的时候，有四个星期的大假，有两个星期我参与了个教会的 VBS 啊，叫圣经班，有一个星期去教会的夏令会，从前我的夏令会是五天半的啊，所以要请一个星期假啊。剩下的我还要做什么什么的，参加什么营会，有几天了，剩下有三天就给家人了，是不是太太？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是很欢喜快乐，哇，我可以这样侍奉神，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做一些见证，为什么我这么真实每一天侍奉神的机会啊？其中一个原因，我跟你不同的啊，我只有一个腰子，我只有一个肾，但是神很信实的保守我30多年，还可以站在这边，还不用吃药，我还可以走走动动的啊！见医生的医生给我的健康报告是合格的，你好像比太太更健康啊！到现在为止，神让我有生命气势侍奉他。哎呀，我们人生如果把神加进我们的生命，就完全不同啊！我们会有什么计划？会跟他商量、祷告、问他。我们会了解生命的源头是源于他，他是最重要的。如果你问我啊，到底的心灵，我可以跟你讲，我真的有一份比较疯狂的对神的一种爱啊。从前是真是啊，我从前的主义是很复兴的啊，有很复兴的一个聚会啊。单单是大概是我们的11班左右，有100多个年轻人，我们很熟的，很追求的，一下子发生不同的事情，啊，90人离开教会，啊，哎呀，那时候我刚刚信耶稣很短了，但是我就是想到神在我生命里头做的事情，我觉得我的人生原本是可以说是没有一片云雾，啊，华姐是。生了个大病，原本我应该是没有啊，华姐是离世才对，但是神给我生命，神拯救我，这个是事实。 所以虽然我身边的朋友很好的很好的要好的朋友离开神，但是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你怎么爱我？虽然有时候我头脑碰到一些事情不是完全明白，但是我真的跟你讲，我离不开神了，当然神不离弃我了。所以我感受雅各提我们，真的有些事情实际上发生不发生，成在于这一位神愿不愿，他的旨意。所以从那时候慢慢学习，就是我啊，留意圣经的提醒，千万不要在神面前张狂夸口。什么是张狂夸口？张狂是你的原来的文字，是你的心里头觉得自己呢很可以的，很骄傲的在你的心里头发出来，但是人家看不出来，直到我们表现自己会夸口啊，夸自己怎么健康，夸自己怎么有本事挣钱啊，夸自己啊怎么样聪明做什么事情。雅各提醒这些人，包括你包括我啊，如果我们学不懂的话，雅各这样讲啊，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解释法做乃事。现今我啊，你们仅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啊，是一种罪，是在神面前是看为可憎的意思啊。我真的怕在结束的时候，弟兄姊妹，我挑战你，在你的人生里头，你有没有曾经跟主耶稣祷告？如果你是信的话，信耶稣的话，你有没有跟他讲，主啊，我要在你面前谦卑自己啊，我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啊。如果你把生命好像你自己去管理的话呢，你会碰到根本不在你的手里，人生在我们的手中会更加空虚。我们会看到我们只是劳劳逸逸的，劳劳碌碌的，做不到神喜欢的事。还是我们能谦卑在神面前，主啊，交在你的手里。我挑战大家，如果从前你的生命很多时间也花在自己的计划，会不会神感动你，把你的人生投在救灵爱人上面，爱你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很多人还未到你教会，他会怎么样来到你教会，你可以爱他，帮助他认识神呢？你要去传福音，你要把你认识的主耶稣介绍给他们。哎呀，我觉得这个是能给朋友最宝贵的一个礼物。我很前几个月两个月有一个人发一个短信给我，是一个姊妹。其实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常常去教会还未信耶稣的人，但是我碰到她的时候，我跟她还有两三个朋友呢，一同的查经，几个星期查一次啊，查路加福音啊。后来因为我回到香港侍奉了，所以有那个查经就停了，在多伦多啊。想不到神继续的在他心里头工作啊，他后来呢稳定的去教会了啊，好像大家的来教会崇拜了啊，明白了真理了啊，清清楚楚信耶稣啊。所以他发短信给我的时候，他说感谢你啊，黄传道，我前一个刚好那个复活节信了耶稣了啊，受洗了啊，正式受洗，公开的表示自己信耶稣。哎呀，我听了很开心，我觉得我没有送他什么礼物，但是把这个福音给他是最宝贵的，好不好？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在你的人生，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时间啊，在爱人在救人的方面，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就是这样爱， 你把自己的生命牺牲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做成这个救恩让我们今天可以有这个稳固的那个救恩去信靠你，得到这个永生。但是主啊，当我们顽固四周有太多人，他们只是把时间留在专业挣钱，家人孩子自己忙忙碌碌的心灵却是空空荡荡的。但是主啊，你让我们看到野哥提醒的，原来人就是可以是一片的云雾人生就是这样。盼望主啊，给我们恩典突破这一切，从我们认识自己是有罪的人，我们就要为自己的人生，我们要去寻找把这一位神，我们的主耶稣加进我们的生命，让他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救主，这个是最美好的。愿主给我们这一份的感动，带领我们这个 CCU 师贝教堂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朋友，家珍在里头，华牧师所有的领受让我们享受雅各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好像诗歌所讲的不再一样。听我们祷告，施恩给我们众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